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黑龙江省鹤岗市罗北县团结镇都鲁河流域，王震将军的10万屯垦大军还没有开发到这里，所以那儿的大部分还是一片荒原。而如今的都鲁河村一带，春天一到，草长莺飞，遍地黄花，一片生机，一网下去能捞上来100条肥美的大鱼，一转身的功夫能捡半篮子的野鸭蛋。但是尽管这里如此富饶，竟然渺无人烟，平时也是少有人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传说当中辽金时代的古战场，几千年来无数冤魂战死，埋骨如斯，于是人们就纷纷传说这里经常有闹鬼的事情发生，令闻者胆寒。 感受世界，触摸精彩，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新鲜有趣， 瑰丽奇妙， 奇趣探索。 在沉寂了不知多少年后的1969年4月的一天，一群战天斗地的年轻人来到了都鲁河附近，他们都是热血男儿。这些人来到都鲁河一带是为了开垦荒地，围湖造田，向湿地要粮食的。他们就打算在这里建一个村子。在春寒料峭的日子里，青年们在这里盖起了简易的草房，白天开动轰鸣的拖拉机垦荒，晚上集中居住。然而没过多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几十个垦荒者一夜之间就被吓跑了一大半。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恐怖的事情呢？在这群垦荒者居住地不远的地方，有一口古井。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就发现了这口古井，对它都感到万分的惊奇。因为这里方圆百里无人烟，那么谁知道究竟是谁造了这口井？造这口井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老人们讲，100年来这里从没有人居住过，最多只有抗联战士们在这里打过游击，藏过身。难道是他们造的井吗？可是从造古井的松木材上看上去又不对，因为这些木料大部分已经腐朽，而抗联的故事也就在30-40年前。如果井是在那个时候打造的，上好的红松不会腐烂得如此快。当时大家对这口井只是感到新奇，并没有太当回事，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既然有井，那就不用再打了。大家把古井淘洗一番之后，就开始汲水做饭，洗脸刷牙，水清凉甘甜，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忙了一白天，大家吃过晚饭，早早的就睡下了。小草房当中立时鼾声一片，队员们个个睡得无比香甜。睡到半夜，一个叫小李子的青年外出起夜，他迷迷糊糊地走出草房， 突然听到一阵隆隆的声音由远而近，直奔他们所在的草房那里。小李子就一激灵，这是什么声音？从哪儿发出来的？他吓得不敢出声，一溜小跑回到了小草房的门口，屏住了心跳，再仔细地听，听出那声音好似千军万马在奔跑，中间似乎还有人的呼喊声，刀枪铿锵的撞击声。一会儿好像那奔跑的声音不那么急骤了，变得越来越轻缓，而紧接着传来了木土的撞击声，哗哗的积水声。小李子惊奇地发现，那些声音就集中在那口古井的方向。这么晚了，哪来的这么多人饮马？而且就是把罗北全县的马集中起来，也没有这么大的声响啊。又过了一会儿，好像是印完了马，隆隆的声音再起，而这次则是由近及远，声音也越来越小，直至最后消失了。小李子趴在门口，这才感觉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出了一身的冷汗。他钻进被窝之后就再也没有睡觉。第二天一大早，小李子壮着胆子来到了古井旁，他看到了更加令他吃惊的一幕。他倒吸了一口冷气，昨天晚上他清清楚楚地听到有千万匹马来这儿喝水，但是现在居然是一个马蹄子印也没有找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昨天是自己的幻觉吗？这一天小李子没敢和身边的人谈起这件事，因为他怕大家不信，反而被人扣上妖言惑众、破坏生产建设的帽子。只不过自己留了个心眼儿。晚上别人都睡了，他没睡，躺在热炕上支棱起耳朵，他想看看昨天那种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果然，半夜时分，昨天的千军万马的声音又来了，而这次好奇心战胜了恐惧。小李子偷偷地把头伸了出去，趁着清冷的月光向古井的方向看去。他这不看则已，一看却着实被吓了一大跳。古井那边有那么多马的应水声，但是他自己却连一匹马、一个人也看不到，只有一个孤零零的井台矗立在那里。而这次小李子叫醒了屋中的所有人，睡梦当中的众人这次个个听到了鬼人鬼马的声音，但是还是一个人影也见不到，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于是第二天早晨，垦荒队员们就被吓跑了一大半，但是毕竟还是有胆大的，他们没跑，留下来一边垦荒一边观察这口古井。虽然这千军万马是天天晚上定点的来，但是好像来的只是声，没有鬼也没有人，更没有对人产生任何危害。渐渐的，大家对这口古井也就习以为常了。而随着夏天的到来，千军万马来的也少了，最后干脆消失了。一直到下一个冬天到来的时候，千军万马的声音才再次出现，随着天气的渐冷，声音也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而到了下一个夏天到来后，这鬼声音也渐渐的又消失了，就如此的循环往复。再后来，这都鲁河村建成了，人烟越来越稠密，千军万马声音出现的现象渐渐消失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这口古井被人们废弃，有的村民把井中的松木掏出来盖猪圈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村民邹富在古井旁边盖上了房子，为了菜园子的平整，他拉了几车土把这古井填死了，古井的鬼人鬼马现象彻底消失了。但是古井的位置、故事，村子里头的老人们都知道，至今讲起来仍然是绘声绘色。而都鲁河村古井这个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多少年来没有引起哪个科研机构的注意，其中的秘密也就无人知晓。 一群年轻人来到一个叫做都鲁河的地方，他们想要在这里开垦荒地，维护造田。 在春寒料峭的日子里，青年们在这里盖起了简易的草房，白天开动轰鸣的拖拉机垦荒，晚上集中居住。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几十个垦荒者一夜之间被吓跑了一半。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都噜河之谜。 无独有偶，世界上如我国都噜河村古井这种现象在其他的地方也出现过。比方说2004年8月4号的清晨，在法国普伊斯村突然出现了3个多小时激烈的炮声。研究人员惊奇地发现，这声音和50多年前的8月19日英国加拿大联军突然袭击德军占领的诺曼第厄普海滩的情况十分的相似。而普伊斯村正在当年联军的登陆地点。科学家们又查阅了当时的军事记录，发现他们听到的飞机声、炮声以及突然出现寂静的时间与记录惊人的吻合。科学家们对这件事情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分析后认为，在自然界当中有一种类似录音磁性材料的物质，这种物质能把自然界当中发出的各种音响收录下来，一旦自然条件成熟，它们便会像录音机一样使录下的音响重现出来。土耳其的西南部啊，也有一个出了名的鬼谷。多年以来，每逢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时候，这个深谷当中经常可以听到如同古代人打仗时发出的声响，当地人都以为是鬼打架，故取名为鬼谷。后来历史学家从史料当中获得了证实，古代波斯与罗马帝国曾在一个雷电交加、大雨倾盆的下午在鬼谷这个地方恶战。然而时至今日，何来打仗声呢？后来经过周密的地质勘察证实，鬼谷下面有一个巨大的磁铁矿，而这个磁铁矿同天上的闪电相互作用后，将古代波斯与罗马人激战时的声响就录在了磁铁矿上。以后在闪电的刺激下，磁铁又会放音，如同电流启动录音机放音一样，加上山谷回声的震荡，使声音显得格外的响亮。还有我国广东海丰县莲花山镇蒲子同布格村一带的村民也反映，近几年来每当雷电交加、风雨来临之际，在大东门、小东门峡谷附近放牧或者劳作的时候，常常会听到山谷当中突然是枪炮之声大作，还夹杂着一阵阵激战的呐喊声、军号声以及哀嚎声。一些专家分析，这里过去曾经是一个战场，可能是当年战斗激烈进行时恰逢雷电交加，在光电的综合作用下，回荡在峡谷的各种声响被岩层当中有录音功能的特殊物质记录和存储了下来。因此每当雷电交加、风雨来临之际，岩层就会把它储存的各种声音能量释放出来。大东门和小东门是两处幽僻和深邃的峡谷，据史料记载，这里是北宋时期杨文广平南征服越族土著部落的古战场。那么咱们前面说的罗北县团结镇都鲁河村古井鬼人鬼马的现象的成因，是不是也和以上的情况一样呢？很多人相信这种说法，因为罗北围场一带曾经发现过大量的辽金文化遗迹，如辽代、金代的钱币、瓷器等等物品。1000多年前古井附近一定发生过大型的战争，有千军万马在那一刻在古井旁边出现过，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都鲁河村古井是不是也有一个地下的磁场？为什么鬼人鬼马喜欢冬天而很少在夏天出现？村子建成之后为什么又平白无故地消失了？这其中的缘由还有待于科学研究的进一步解释。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清代的著名诗人吴梅村的那首闻名古今的《圆圆曲》中有这么一句：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诗句当中的红颜指的就是明末江南一代佳丽才女姑苏的陈圆圆。据说陈圆圆是当年秦淮八艳当中最为绝色的，也是苏州御风昆腔班的顶台柱，有声甲天下之色，色甲天下之色的美誉。吴三桂曾与陈圆圆有过一面之缘，彼此起慕，后来吴三桂劫娶了她。那么在吴三桂兵败云南进而病死之后，陈圆圆又流落到了何方呢？提起陈圆圆，很多人都知道她是明末清初的一位传奇式的人物。陈圆圆在明末清初的历史上曾与李闯王李自成以及明末总兵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发生过密切的联系，后来还因为他被李自成掠走之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得清兵入关，历史的车轮顿然改辙换路。这样的一位烟花女子频繁地见之于史书和民间的传说。以蔡东藩的《清史演义》为例，在这部书中说到陈圆圆名圆，能识善画，又善弹琴，因遭乱流落，沦为歌妓，藩府田婉闻其艳名，服饰以千金购得，遂改名为圆圆。在田府的一次宴会上，吴三桂对他一见倾心，便劫取而去。在各种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陈圆圆的确是一位色艺双绝的女子，而这也正是她招惹是非之处。我们认为简单的把美人与祸水相提并论是有失公正的。陈圆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究竟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将来自有公论。而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是这位美人最后的命运和归宿。而关于这个问题，由于史料当中没有确切的记载，许多年来众说纷纭，至今还是一案一桩。长期以来，关于这陈圆圆的归宿就有云南说、苏州说、上海说等等说法。值得注意的是，1983年贵州黔东南州岑巩县的文史工作者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考证之后，竟然提出了陈圆圆葬于古司州之地岑巩县水尾镇的马家寨这个说法。而这样一来，使得陈圆圆的晚年及魂归何处更加显得扑朔迷离了。司州是岑巩的古称，马家寨一带群山起伏，溪流纵横，狮子山上的一座土堆便是人们所说的陈圆圆墓。墓前有一通3尺高的石碑，中间刻着11个楷体字：故先匹吴门聂氏之墓未席。旁边还刻着皇清雍正6年岁次仲冬月吉利，立碑人是儿子吴启华、孙子吴仁杰等。但是如果陈圆圆的晚年真的归隐于司州，并最终在古司州逝世的话，那么清史的一部分恐怕就要改写了。据马家寨的第11代传人所报的隐情说，陈圆圆当年归隐古司州是由吴三桂的军师马宝掩护的，然而这却与史籍的记载有着很大的出入。大多数的史籍曾经这样记载：马宝在楚雄继续对抗，最后兵败被俘，被押送至省城，终被凌迟处死。而这部分史实所反映的背景是，当吴三桂发动变乱时，其儿子吴应熊就被清军打下了军狱。由于自己的病已经明显的不见好转，吴三桂遂将自己的第一把交椅的位置让给了他的孙子吴世蕃。后来吴世蕃在昆明被清军围困而自杀。难道当年的马宝并没有被抓住，也没有被杀，而是这其中另有隐情？ 还有的人说陈圆圆归隐古寺中是吴三桂的意思，因为他的长子吴应熊被清军打下牢狱之后又被处死，为了保住吴家的香火，遂托军师马宝掩护陈圆圆及其次子吴启华来到古司州隐居，以衍生后代。因为当时古司州隶属于贵州，而贵州呢又属于吴三桂的势力范围，特殊的地理形势为陈圆圆的归隐提供了天然的屏障。但是据野史当中记载，陈圆圆在随着吴三桂入滇之后，渐渐察觉出了吴又有叛清之心，深恐将来或不得善终，遂托年事已长请求霞配新官，日以药炉经卷自随。等到吴三桂失败，只有陈圆圆因为早已出家为道之故，侧击无名，独没有波及到。 陈圆圆是明末清初的一位传奇式的人，他曾被李自成掠走，后来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历史的车轮顿然改折换路。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陈圆圆的归宿之谜。 一些专家学者对陈圆圆归隐古司州做出了这样的分析，自吴三桂叛变清军后，他就成为了清军的重点剿灭对象，并且意欲诛灭其九族。倘若这时陈圆圆往东回他的苏州老家，那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那里必定是清军追捕的重点。何况战事方兴，江湖道阻，往南就是外国，往北是四川，已经为清军所有，均不能去。唯有贵州，既不是吴三桂的老巢，又是山多林长，极易隐藏。况且当时贵州为吴军所占据，寻找一个地方也是比较容易的。虽然司州说在文献上并无相关的依据，但是隐居的目的恰又是不能让人知晓，毕竟哪怕走漏一丝半点的风声，就有可能招来一场杀身大祸。专家还分析认为，如果陈圆圆真的终老在四周，那他一定是随着吴三桂东征的，而不是在昆明出家。吴三桂这个人狂妄自大，以为他反清比一呼而天下影从，很快就会直捣北京，所以他把陈圆圆也带走了。然而后来的发展局势却完全超乎了他的预料，于是退一步让陈圆圆携儿子吴启华隐居，以存一脉。因此专家学者认为陈圆圆归隐古司州是完全有可能的。除了司州说，还有一种宁远说，凭据是在贾深传信录当中有记载。李自成进北京后，刘宗敏向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索要陈圆圆，吴襄回答说陈圆圆已被送到了宁远的吴三桂处，而且已经死了。那这个说法与明清之际的传说不符，而且从当时的情况看，很可能是吴襄在威逼利诱之下的推脱之词，其可靠性极差。但是也有信此说者，如铭记北略的作者纪六奇，续水寇纪略作者叶梦珠和当代的作家姚雪银等等。除了前面的两种说法外，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那就是认为陈圆圆香魂归于云南，明确的地点说在昆明。康熙时陆次云的《圆圆传》就叙述了吴三桂在云南被封为平西王后，见苏台迎梅吴，华贵无比。陈圆圆长歌大风之章向他献媚，吹捧吴三桂神开不可一世，因而受到了吴三桂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房之宠。后来陈圆圆也参与了吴三桂的叛乱的阴谋，与吴三桂一同被歼灭。而写于陆次云《圆圆曲》之后，钮秀的《圆圆传》记述的是更为详细的，而且与陆传所说的有所出入。说吴三桂晋爵为王之后，在昆明占据五华山永历故宫，起初他想把陈圆圆扶为正妃，但是陈圆圆婉言推辞了，吴三桂于是另娶一女，而这个女子嫉妒心极强，群鸡之宴而尽兴者均被其恨而杀之。陈圆圆独居别院，不施粉黛，